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6摄氏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近日，中国航友举行北京新机场供油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民用航空局、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以及北京新机场供油工程建设单位、中航油北京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等参建单位领导参加典礼。 近日，大兴一中西校区新建工程正式奠基开工，工程预计2019年5月竣工，2019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以适用安全绿色美观为目标，努力将新校区建设成为书院加园林式的全市一流独具特色的绿色校园。 近日，京东物流对青龙配送系统进行了升级，上线了纸箱回收系统。京东配送小哥上门送货时，用户可将自己闲置的纸箱交给配送员。为了鼓励用户参与，配送员会根据用户捐出的纸箱数量，将相应数量的京豆发送到用户账户。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国航友举行北京新机场供油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民用航空局、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及北京新机场供油工程建设单位、中航油北京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等参建单位领导参加典礼。在北京新机场未来发展的规划蓝图中，远期年客流吞吐量1亿人次，飞机起降量88万架次，2019年将建成并投入运营。大规模的客流量和航班量，离不开的就是大增量的航油供应保障。目前，北京新机场航站区工程混凝土结构已经全部封顶，部分屋面钢架结构已在吊装。航油工程作为新机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飞行区工程、场内交通、市政工程全面开建，航空公司基地、空管工程、口岸设施建设等同步推进。为做好北京新机场供油工程项目建设工作，中航油于2013年5月16日成立了北京新机场供油工程项目部，开始了前期工程准备工作。2016年1月6日正式成立北京新机场航油工程指挥部，下设场内航油工程、京津冀第二管道、地面加油站3个项目部。这次开工建设的新机场场内供油工程，2019年8月竣工验收，近期将建设8座2万立方米油罐、44.8公里机坪加油管网，保障360个机位，年供应航油700万吨。而新机场场外工程为京津第二输油管道项目，起点为天津南疆储运基地，止于北京新机场，横跨天津市、河北省廊坊市共9个区县，全长203公里，年供油量为1200万吨。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一中西校区新建工程正式奠基开工，工程预计2019年5月竣工，2019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以适用安全绿色美观为目标，努力将新校区建设成为 书院加园林式的全市一流独具特色的绿色校园。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落实大兴区基础教育设施规划，缓解入学压力，有效增加大兴区适龄学生接受优质教育学位人数，区委区政府决定筹划建设大兴一中西校区。大兴一中西校区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27公顷，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总投入约12亿元，预计设96个教学班，其中初中部24个班，高中部72个班，工程预计2019年5月竣工，2019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意味着作为大兴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适龄学生将享受到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记者从大兴规划分局网站了解到，大兴一中新校区建设项目位于大兴新城西片区，为大兴新城的新发展片区。按照大兴新城规划，该片区功能定位为教育科研中心、文体中心、重要居住片区。这次审批的初中楼总建筑面积为15000多平方米，地上5层，建筑高度为20.35米。新校区总经济技术指标为容积率0.8%，绿化率30%，建筑密度21.78%。大兴一中新校区建设不仅能有效完善该片区的教育配套功能，还能对该片区的城市化改造起到推动作用。据了解，作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大兴一中建校61年来，共获得北京市中小学文化建设示范校、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先进单位、首都文明标兵单位、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等荣誉称号100余个，培育出了闫宁、熊科佳、李金哲等优秀的科学家、歌唱家、运动员，有7名学生被评为北京市10佳中学生，有3名学生荣获北京市中小学生金帆奖，21人次获得银帆奖。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宗旨，以和合教育为办学理念，培养知行合一、阳光大气的中学生。61年来，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 本台消息：近日，京东物流对青龙配送系统进行了升级，上线了纸箱回收系统。京东配送小哥上门送货时，用户可将自己闲置的纸箱交给配送员。为了鼓励用户参与，配送员会根据用户捐出的纸箱数量，将相应数量的京豆发送至用户账户。目前这项计划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地开始实施。京东表示，下一步还将覆盖更多的城市。而这些从用户手中收集的闲置纸箱将会进入京东的仓储物流体系，继续为网民的剁手大业发光发热。事实上，纸箱回收计划起源于去年京东在中秋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专项活动。当时，京东针对月饼礼盒产生的包装浪费问题推出了一次纸箱回收，而现在纸箱回收将成为京东长期性大范围的环保计划。京东表示，为了让这次纸箱回收计划顺利落实，在前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包括对配送员进行培训，针对纸箱回收对现有配送系统进行开发和调试，回收纸箱筛选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以及如何对回收纸箱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再利用等。小小纸箱让京东如此费心费力，这背后的原因也不仅仅是想让用户的剁手体验更加完美。纸箱回收计划之外，京东还在通过其他途径寻找减轻环境污染的办法。据京东公布的信息，京东成立了物流包装实验室，推广使用全降解包装袋，每年减少白色垃圾上万吨，使用周转箱代替一次性纸箱，品牌商二次纸箱循环使用，每年可以减少使用纸箱1亿个以上，电子发票、作业无纸化、电子签收等，每年可减少使用纸张8000吨以上。 听，这里是大兴，

人生是一